我想你已经厌倦了，不再有一些耐心对我，但究竟我做错了什么，让你这样的离开我？曾经是你说过你喜欢我的温柔，为何现在竟变成你要分手的借口？那一夜当你放了手走出我的门，竟是那么无牵无挂的冷漠。告诉我，我到底是忽略了你什么？其实我懂得什么是温柔，什么是爱。告诉我，我到底是忽略了你什么？其实我懂得什么是温柔，只是你不懂得如何欣赏我。其实我懂得什么是温柔，